我而家身处嘅咧就系香港坟场，咁咧佢就系亚洲目前为止咧少数仅存咧保存咗欧洲19世纪花园坟场建筑风格嘅一个地方。当时欧洲兴起咧就系话将坟场变成系一个花园，俾大众咧可以入嚟一家大细可以享用嘅。咁所以咧，大家见到除咗有呢个喷水池之外咧，附近亦都有一啲参天嘅大树，我谂超过100年。探险队142，同大家一齐寻找真正嘅香港历史。 好啦，嗱，头先就我哋以为 cut 咗，其实未 cut 噶， 睇住个画面， 好彩我真冇讲错啊， 不嬲唔讲错啊， 证明我哋台前幕后都系一个正人君子嚟 嘅，唔系讲粗口又唔一定系，一定系咩嘅小人， 包括系揼骨出火呢啲嘢， 唔识噶呢啲， 我哋唔识嘅， 唔识噶呢啲，我 又 唔买你。 咁啊，头先我哋讲就系话咧，大楼呢个所谓流亡大楼啊，就系希望停止嗰个嘅即系法例里边有个追溯令咁但系咧就佢而家入呢个司法复核咧就难嘅，因为嗰条法例咧都 未通过 table。 唔系，但系我觉得嗰个timing好尴尬嗱，因为如果你话讲先例嚟讲咧，好多人就用翻上次一地两检嘅先例讲啦。因为一地两检上次嘅司法复核 就 话 未 table 嘛， 你系啦，你未 table 嘅立法程序。 咁而你以呢一个所谓三权分立咧嘅原则嚟讲嘅话咧，佢唔应该去阻碍个立法程序。而事实上，今次大楼个入品状咧都讲到明咧，就唔系佢目的唔系在于阻止个立法嘅。咁既然系咁嘅时候咧。咁其實你係冇 say 嘅喎，喺呢個立法階段係，但係佢亦都佢自己表達一個 concern 啦。如果 once 呢樣嘢變成咗法律嘅時候，佢自己就即刻要驚啊嘛，即刻要著草啊嘛。 係啊，佢話咗係會即刻著草啊。 咁所以個 timing 就好尷尬啦，一係就唔立法就好地地，一立法嘅時候我隨時咧，喂我日日都活喺恐懼之中嘅喎。 嗯，咁就要處理嗰個複核嗰個問題。 係啦。 但我覺得最重要都是啊，頭先 Anthony 講就係咧，我哋睇到嗰個市民對呢件事個關心程度未夠，所以即係呢個即係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就算大樓佢只係為咗關心佢自己個人都好咧，大家又唔需要太過去批評佢，因為我覺得佢嘅 concern 都係一個真正嘅問題嚟嘅， 係 佢自己係啦。咁就算你話喂其他人咧，如果有追索力，你唔好以為淨係大樓喎，其他嗰啲就算未。要追溯翻去都好大鑊噶喎，其實 係噶，因為咧，其實自從呢一個李波事件之後咧， 林明基都要走啊。 其實好似2015年嘅時候，其實中共已經搞個叫獵狐行動啊嘛，佢要追翻啲錢翻 嚟啊嘛。國民 咁佢自從嗰陣時咧，佢搞個獵狐行動之後咧，搞個境外緝捕局嘅。咁其實咧喺林明基事件之後嗰一年咧，其實有寫一個報告就係話，即係有邊啲國家引渡嘅條件係比較好啊？佢甚至點名香港咧。那個引渡條件是比較好添嘅，其實係 引渡 喎，唔係即係佢唔係講引渡，佢 exactly 唔係講引渡啦，但係其實就 即係容易夾翻嚟， 係啦，容易夾翻嚟。咁但係其實佢列嘅國家好多， 容易抓起來。 你咪包括好似泰國嗰啲咁樣咯。嗱，你好多嗰啲，你起碼如果你咁講而家嘅情況啦，即係東南亞 海外啦， 一大路國家你唔使諗啊。 是啊， 即係一帶一路嘅勢力範圍內，即係你包括你而家你以後去意大利啊， 就著草帽 死硬 去地方， 係咪？ 著草都要識得睇啊！ 一帶一路唔好去啦， 你要睇翻 住一帶一路畫出嚟，死 字圖意外， 好似食神咯！ 一帶一路即係嗰個叫做係版圖啊， 喺個地圖畫出嚟係個死字啊！大佬嗱，記住啊，千祈唔好去嗰啲 一帶一路 國家啊！真係啊， 仲有啊，即係台灣嗰啲邦交。佢表俾佢叫走咗啲邦交國都要聽喎， 唔係嗱，我所以我就話呢個本身咧係人人自危嘅。頭先何柱國講嗰 part 就係你喺大陸做生意，以前攋個嘢佢未喐你，或者因為以前嘅關係，你要記住大陸係真係一朝天子一朝臣。以前罩住你嗰個黨委書記、市委書記，三年一任調走咗，下一個上嚟要樹立政績反貪，呢個係假嘅。真正原因係佢有憑利益集團係跟佢揾食噶嘛。 係冇錯。 他以前 friend 都叫李嘉誠，可能在福州的時候是福建是贾慶林看的時候，贾慶林調了上北京了，調了另外一個人來的時候，他就看著另外一棚人咯。所以對他怎樣去整治你的棚人呢，Anthony 我覺得最擔心是董建華被引渡啊，是吧？當然啦， 董建華都靠身 林，我不是講笑，大家不要以為我又在搞爛劇。 我建議話佢唔敢去美國啫，而家 我懷疑佢香港都唔敢翻啊， 去邊啊？應該 唔敢留啊， 唔敢留啊？點解嗱？你記唔記得當日？ 捐地啊嘛， 阿 江澤民上位，打倒呢個六四當權派陳希同北京市委書記。 嗯， 當時借六四事件嚟去得到呢個如日中天嘅權力咧，就係第一個北京市委書記，跟住就係呢個楊尚昆啊嘛。當時解放軍楊白兵楊尚昆啊嘛。好啦，北京市委書記陳希同點樣冧檔嘅咧？是因為東方廣場案嘛，東方廣場案嗰時個 owner 其實是董建華嚟嘛，好啦，東方廣場案嗱唔係講鬼故啊，把聲好似講，係有人受賄，咁邊個行賄啊？ 係啊，咁有行賄 嘅受賄個，受賄個喺邊度咧？ 有大家聽眾可唔可以留言幫我 search 下？喂，一抄翻出嚟嗰陣時，你諗下，你去過北京王府井大街咧？ 係， 佢原本。拆遷的其實是麥當勞的位置而已， 是啊， 但是現在你想想東方廣場點子啊， 嗯， 是一路這樣在長安街，長安大街起碼行三四分鐘都是東方 廣場，即是好像玩這個大富翁這樣的， 整 條街賣，是 啊，整條街賣曬嘛，是啊，跟住踩到紅色的就要成三成四嘛，是啊，是由一個這樣的麥當勞的一個重建的拆遷，結果搞出一個這麼大型的，在這個首都裏面最敏感的地方，去搞了一個這樣的東方廣場。你問我你不擔心？好了，還有董建華做特首的時候在上海圈地， 那裡更厲害的。 喂，董建華是人都知道是江派的，如果你說我們的習帝唯利原面要大樹權威，令到香港人民心佩服的話，拜服的話， 一改國一改黨， 整治兩個人嘅啫，我覺得就是董建華與呢個每日喺《蘋果日報》嘅 兩個都驚， 呢個低級黑就是呢個梁振英啦。咁，你如果係嘅話，就引導，如果有人你話如果引導董建華翻去受審 啊，梁振英都唔使走啦。 你成個引導條例啊，即時香港人全面接受啊，係咪先？ 是啱啊， 有諗啊， 即係揾佢做代言人啊嘛。 揾佢係啦，即係揾成龍賣霸王洗頭水一樣啊。 係咁嘅， 係嘛？ 兩個代言人，兩個代言人， 係啦， 係啦。 然之後就同你講奸有奸輸， 跟住香港就慶祝打倒四人幫上街遊行，支持呢個送中條例。嗱，彈條好橋俾你啊，真係。 引導 你啲苦肉計。 喂，你問我，如果我係老董，我真係驚喎。老董嗰壇生意做緊特首嗰陣時嗰壇生意嗰個股票嗰個股價 好犀利㗎， 係因為圈咗東方曼克頓喺上海大咗最靚嘅幅地圈咗俾佢，係咁樣砰砰聲上㗎喎，係咪先？所以我就話仲有記住，你知唔知啊 ？UGL 案裏面咧，有個大陸嘅 dimension 㗎喎，就係當時入標競價即係收誒呢個， 我知誒嗰個係阿張高麗， 張高麗做天津市委書記， 係啊， 佢負責嘅天津嘅央企嚟嘅噃， 係啊，佢間投資公司，國家投資， 國家投資公司嚟嘅喎，所以梁振英係收咗嗰五千萬，然後將佢俾咗 UGL 啊嘛， 就唔賣俾張高麗， 就唔賣俾張高麗啊嘛，咁你話有冇 case 咧？ 係啊， 大陸話有啊有嘅咯噃， 唔淨止啊，其實你就咁講啦，你有兩單雕喺度，你唔接受嗰個出價更高嘅張高麗，你已經係對嗰啲即係股東唔住啦，已經係 佢其實得罪共產黨， 咁當然係啦， 最大股東係共產黨啊，嗰個投資國家嘅投資公司嚟㗎嘛。 據聞呢單嘢咧，其實喺14年嘅時候，你記唔記得啦？即係嗰陣時爆咗 UGL 嗰件事之後咧，其實係原本啊，即係嗰個叫做觀塘線啊，嗰啲咁樣嘅列車咧，其實係好大，即係係大熱㗎啦，賣俾呢個 UGL 投㗎啦，其實係就係因為爆咗呢單嘢之後咧。UGL 由大熱咧就變咗咧就流咗產啦，然之後呢單雕咧俾咗邊個去即係執咧？就其實就係一個中國南車，中國南車咧就即係其實係 都 係 利益集團嘅爭奪， 係咯，其實就會唔會係呢單嘢還翻咧？都未至於，都唔知啦，係啦。 但你問我第二個引第二個頭號引導犯咧，我覺得大樓排第三嘅啫。 其實係。 喂，你問我，喂，大佬，你食大陸共產黨夾棍喎？其實呢單嘢你自己收咗 UGL 錢，將個公司 DTSET 賣俾 UGL， 然後連競價最高嘅呢個張高麗下面嘅負責嘅呢個投資公司都搣唔到翻嚟， 係 係咪先？ 乜嗱？但係細良，我想問你個問題：立咗呢條法例之後，你自己都點咗啲人邊啲大熱啊？邊啲人係會遭殃啊？即係其實等於已經有張陰惡椅喺度噶啦，已經係。逐個啦，即係好似 CVQ 啦咁樣啊，即係逐個咁樣送死。喂，如果係咁有個預期喺度咧，好大鑊㗎喎。 即係有個即係逃港潮喺度嘅喎，係會有。 我自己個舉個例就係咁樣，係喺一間密室裏面放咗個諾威拿，放咗成，然後隻諾威拿喺你身邊行嚟行去。咁、個諾威拿嘅主人就同你講：，Anthony， 你唔好亂咁喐咧，就冇事嘅。佢唔會隨便咬人嘅，佢專咬嗰啲有架底臭狐啊，或者幾日唔沖涼啊嗰啲嘅啫。你唔係啊嘛，你唔口臭，你冇事㗎。 但我想起一個叫牛油狗的故事，有個人就牛油抽為茶咬他， 這隻諾威拿就不停在你身邊 走來走去， 他的政治效果就是這樣，不單止大樓自危，你問我不單止何處國的朋友自危，林榮基就一定要走的了， 林榮基已經說了， 他已經說了，是啊，那你還有很多那些大家知道大陸法院沒有東西邏輯罪狀的罪呢，是不是跟著就是自己都唔守法啦，譬如嗰啲執法部門嘅逾期扣留啦、行政拘留嘅時間打死你啦。 你咪見到黃全章而家呢單嘢咪就係囉。喂，你而家即係邊個講陽光司法話，即係 譚 慧珠喺度講陽光司法。喂，你喺呢個黃全章呢單嘢有冇陽光司法啦？你所謂陽光司法就係嗰啲咩電視認罪嗰啲人。 唔係，我陳方安生我不嬲都唔妥佢嘅。今日佢講一句說話就絕對啱，佢話佢枉為人，佢一隻豬。佢冇講嗰啲句，我講豬年大曬啊！而家 係啊， 係咪真係枉為人 咯？咪就係咯。 你咁樣咁講， 唔係你真係好奇怪。喂，大佬，喂，仲有一個喂李家超，你保證啲乜嘢啫？你咩有信心？ 喂，你拍下囉柚自己就去做全國禁毒軍啊！呢個撲啲揾食啦，你班友。哪一個不是做完核突嘢，做完執行完共產黨的單之後、然後論功行賞， 就是 了，哪個不做人大政協、所以根本上沒有人信他們，我覺得現在問題就是 action、action 的話幾個板塊，第一你要夠票，一定要商界、一定要商界、但你現在因為空置稅，其他我們稍後再說，其實跟商界已經見聞老張，跟地產商、好了，跟著就是傳媒裡面的商界大媽殺、即是何柱國這班，咁你 TVB 唔使講啦，因為已經係黎瑞剛已經係大陸嘅資金嚟㗎啦，已經係。咁你其他嗰啲呢，嗱呢啲商界大媽撒嘅傳媒其控制嘅傳媒呢係有影響嘅。當日03年七一遊行呢亦都係幾份嘅報紙都唔同㗎嘛，信報、明報、南早啊等等呢啲。咁南早而家變咗紅早就難講啲啦。咁但係信報你話敢唔敢企喺比家超呢邊呢，我都亦都困難。我諗佢跌紙跌到啊，我諗得返賣幾百份到。我諗收市嗰度， 信報因為佢嗰啲其實佢最值錢啲評論，啲評論走一個走一個，而家得翻阿林恆之後頂嘅啫。 喂，大佬啊，錢 都冇曬， 係咯。喂，你佢都要多謝阿尤清源，成日個禮拜同佢做賣廣告。 我諗尤清源係有份工㗎，係咪？喺信報做 marketing 係咯，即係偏偏揾都同佢吹嘅大佬啫。 喂，大佬咪冇用㗎啦，我覺得。好啦，你再數落去第三個就係佢哋嘅 agent 啦，就係自由黨啦。你覺得會不會重蹈03年自由黨叛變而懟冧呢個逃犯條例呢？ 自由黨我起碼你而家你講田北俊啦，呢一個逆子咧已經唔喺度啦。但係其實佢而家喺自由黨，究竟佢發揮嘅影響力有幾大咧？咁你起碼即係你張宇仁唔使諗佢啦，因為其實佢講到明啊嘛，佢係由頭跟到尾啊，因為佢自己本身係行政會議成員。咁但係中國 唔係喎，邊個出糧俾張宇仁先？ 係 係咯，唔係行政會議嘅喎。好似喺新鴻基唔知道有啲 被執黨啊，又有啊。 那些宴會部那裡不知道現在有沒有轉工，以前我記得的他在新鴻基宴會部那裡做個位置的、新鴻基出糧給他的，其實是 即是你覺得是動得的，這個是即是他是有自由意志的， 那麼葉劉都可以有自由意志去提準備提私人條例草案去動領展，他是行會來的，那政府又沒有說要動領展，那麼葉劉都有自由意志，那為什麼張宇仁沒有自由意志？ 還有鍾國斌呢，鍾國斌我覺得他是 swing 緊的， 中國賓就冇咁契弟 嘅，係啦，中國賓會講翻啲人話。 第二亦都好似689夾住777咁，你要睇自由黨喺個功能組別裏面有冇一個強勁嘅左派勁候選人去威脅佢哋。嗱，我覺得另外一個契弟咧就係總商會嘅代表。 係，因為佢第一個出嚟講啊嘛，佢話第一個出嚟講話即係十項八項就可以剔除啊嘛。是他成功。 喂，大佬，你總商會係西商會嚟嘅，即係你代表嘅係國際嘅商人。咁你而家 MCHAM 即係美國總商會已經強烈關注啦，已經係。咁點解林建峰係咪而家仲係總商會代表？好似都係 香港香港總商會啊？ 唔係，即係總商會選出嚟嘅立法會議員啊。 哦， 林建峰咪應該係。 係。 佢應該係行會嘅啦，應該係。林建峰。 唔係咯？點解林建峰唔出聲？大口狗咧？ 經民聯啊， 林建峰係經民聯噶嘛？ 大口狗都係經民聯啦。 唔係，但係經民聯佢係第一個啦，佢係攬住四大商會啦，走去見李家超，逐個去見噶。佢係即 係 佢就係成功爭係啦，佢係成功爭取九項嘅。其實， 但係你問而家外商好明顯啊嘛。不是因為那九項，而是因為你承認了大陸的司法制度隻手可以伸下來嘛。 嗯，即這個是即等於就是佢你讓不讓動是時間的問題嘛。他沒有用這條罪名動不到你，那就用第二條罪名動你咯。即等於反而我會即 appreciate 何柱國，何柱國他一句大你的就是喂那個是關乎到那個叫做是普通法的問題，你衝擊到普通法。喂你商人就可以如沐春風，一般市民就不可以如沐春風啊。什麼叫普通法啫？普通法就是喂人人平等㗎嘛，大佬唔問階級㗎嘛，呢樣嘢係。 所以我咪話啦，你要有足夠嘅人，好多人話上街冇用，你要足夠嘅民氣，即係大樓係有用嘅。 嗯。 大樓因為有群眾基礎嘛。呢個係最重要，人人都想做大樓。 所以咪話囉，我們都是流聯同囉，他朝軍體也相同囉。 因為有群眾基礎嘅話，佢先至能夠將件事炒返熱度。跟住就佢 table 咗之後呢就到政治行動。 嗯。 好啦，變咗李柱銘訪美係重要㗎，我覺得。 即係你話可以借李柱 銘喺逃犯條例 訪美啲， 即係你覺得呢兩股勢力可以 converge 嘅。 係，我覺得係可以。點解呢？因為呢個直接衝擊商界嘅利益，同以往爭取雙普選係好唔同。雙普選嗰啲嘢，商界對佢嚟講係喪失咗特權。 嗰啲好， 因為功能組別、小圈子選舉係佢嘅特權嚟㗎嘛， 係比較間接啲啦。嗰、那個就 唔係佢點解要幫你啫？佢調翻轉佢會阻住你啦，企喺北京嗰邊。但係呢個同23條一樣㗎嘛，你直接衝擊緊外商㗎嘛。 嗯，同埋佢自己個人人身安全啊。 喂，大佬，你見到蕭建華幾個中南海女保鏢都保唔住佢喎，真 係。唔係因為你做商人唔係話花無百日紅咁簡單啊，我係今日唔知聽日事啊。即係你話一朝天使一條神啊嘛，喂我即係睇錯，喂我眼光差啲嘅，好似李嘉誠咁樣，喂李嘉誠點解而家同阿習近平關係咁差？就因為嗰陣時李嘉誠喺福建嘅時候，佢投資嗰個即係酒店項目，喂佢投資一半甩咗底啊嘛。 佢有幾樣嘢撲街嘅， 係啊， 除咗甩咗底之外咧，佢走去拆 Q 咗個三方十項啊，復出一個古蹟，就係呢個革命義士林國民嘅故居嚟嘅，應該係。咁嗰件事就令到當時福建嘅好多嗰啲學者啊、退休幹部啊好反感嘅，其實。咁呢個咧，亦都係反映到一樣嘢：中共官場花無百日紅。 係啊， 當日嘅同即係呢個高陽小説底下嗰啲嘅所謂紅色頂大嗰啲商人、紅頂商人，係好快就會冧嘅。你睇香港嗰啲紅頂商人，喂大佬嗰啲中銀嗰啲老細啊、華潤嗰啲老細啊，當日支持啊689嗰個華潤嗰個老細咧， 宋林啊， 宋林咧。 是啊， 咪冧咗咯，已經係第一個中企代表中企出嚟撐佢噶嘛，所以你大陸嘅民企、央企嘅商人如是，香港嘅港商喺大陸如是，係咪一朝天子一朝臣？佢要整治你嗰陣時候，佢自然大把你從商嘅罪行攞出嚟，佢一定唔會攞嗰啲九項裏面嘅嘢嘅，最容易攞，所以我成日都話，又令到你香港人唔敢撐你嘅，一定係性罪行。 有道德問題， 因為香港的道德都有掛帥的嘛，都是 啊，是啊， 那你那些教會那些人怎麼撐你呢？ 首先啊，男女啊，你因為女人那班已經站在你那邊先啦，站在你對立邊先啦，你一講是要即是這個什麼 Me Too 咯 ，Me Too 的時候， 所以我說你小心啊，他不會一開波動劉明基的，我覺得，他一定是拿一些最為群眾辦事，喂大佬講民水， 拿那些來做代言人， 是啊，講民水你哪有夠共產黨來的大佬，我們都未有， 其實這個真的走回去 DQ 二加四那個版本， 即是芝拿宣誓一樣的嘛， 最惡形惡相的，最沒有民意代表的， 他拿了個道德高地先，譬如很簡單，蕭建華這些就算他正式引導回去， 我是貪官， 沒有人敢出聲的，哇頂幾十億身幾百億身家幾千億身家， 係冇錯， 係嘛？冇人會出聲喎，香港人鼓掌添喎。 嗰陣時咪話咯，即係蕭建華呢單嘢走咗出嚟之後，我記得好似唔知民主派人即係喺度醖釀過，應唔應該遊行咧？ 好似抵死係嘛？ 我記得嗰陣 時話咩先？ 我係記得嗰陣時有個咁嘅討論嘅，唔知好似政情嗰啲講定點樣？ 好簡單，咪即係等於當日張子強喺大陸復發一樣。係 啊， 係啦，引引到 喂，根本就應該引導張子強翻嚟嘅。 嚇， 冇人出聲啊嘛？你見到都係㗎。 好多抵死 啊！好似民主派有出過下嘅上身啊嗰啲， 唔係即係你要明白一樣嘢就係、是，喂香港人咧，你如果你訴諸於嗰種嘅即係形而上嘅邏即係原則啦， 冇人會 buy 㗎呢啲嘢係。即係你話哎聽日呢即係如果你咁樣俾佢打開個缺口你聽日就到你啦。呢啲嘢其實你今時今日講呢啲人已經係 感覺唔到。 唔係話唔信啦。即係你講得太多亦都。 唔係同埋最好最大話係咁啊。你嗰 part 就阿郭榮亨講完，跟住到我上台繼續講，我譬如我係郭家麒咁啦，跟住佢就會話今日係民主最黑暗嘅一日， 幾多次咧？ 咁就完噶啦。 係啊， 成件事就完噶啦。 你講呢啲説話，黃之峰都恥笑你啦。 咪係咯，成件事就完。我都會成日俾人問，咪咯 ，next 係咪先？我遊行嗰陣時， 然後就有以後啊嘛。 What next？ 咁我自己話好簡單嘅啫，我嘅 what next 係咩咧？一定係協洋自重。在這個逃犯條例裏面、你上次03年叛變你以為只是田少嗎？田少後面是有商界有國際商人等等支持的嘛。你現在如果這件事令香港失去作為一個國際商業城市的地位、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有這麼大的傷害的時候、那你自然是有一個基礎，就是說泛民過去很多 issue、是沒有辦法拿到商界支持、今次大樓是第一個走出來為了個人利益都好其實是一個機會，是一個時機嚟嘅，我覺得。 佢但係上次 佢哋去美國冇辦法游說，係咪？大樓喺美國，人哋當佢 Donald Trump 咁嘅嘢。但係未做總統之前嘅 Donald Trump 係啊。但係你上次你話 作過好似 好似唔係佢 啊，鄭裕彤， 鄭裕彤係啊。 但係你上次你話即係03年，我哋有50万遊行先至有點一進，今次冇啊嘛，今次得萬二啊嘛。 但唔係喎， 冇咗民氣喺度。 23條初起冇反應嘅噃。是滾下滾下。 其實而家仲有時間嘅，因為你而家你由首讀 佢刊憲咋嘛， 係啊，你刊憲啫，你由首讀去到三讀，你起碼做過嚟。 嗱，佢會趕喺今個立法年度， 係啦， 所以咧七月立法會休會就係決戰嘅啦，應該係。咁你話癱瘓議會好，包圍議會好，你要諗得好清楚，點樣破佢啲報警啊、許智峯問題啊、尹兆堅刑事起訴啊呢啲咁嘅嘢，一定要諗得好清楚。嗰個嘅議會抗爭嘅手法係點樣？當日太陽花學運人哋準備係200友啫嘛， 包圍立法會咯，嗰啲嘢 佔領行政。 其實你話一定兩樣都包圍過好多次噶咯，次次得到300友。 因為 包圍立法會， 因為講嗱，如果我係咪同風水有關咧？我真係唔好 sure。因為其實而家咧，好多人去所謂包圍咧，就其實去咗煲底個位嘅。 係啊，嗰度 煲底個位咧，你自從去咗煲底之後咧，就最唔到入 同條路。 你反而以前呢即係你去呢一個公民廣場呢就喂下下都好容易聚人㗎喎其實。一個 set, 即係一個即係圓同心圓嘅一個廣場裏面嚟講係爭好遠㗎。 其實包圍立法會兩個位都錯嘅。你真係要封鎖立法會呢其實就係佢哋嘅出入口。出入口第一個車道。 天橋嗰度啊。 車道。車道就係9月27號噴招第一次噴招 嗰位 就係嗰位。 即係你再去佔領㗎喇喎即係等於係。 咁你如果咪包圍點樣即係如果你有包圍， 其實你包圍真係冇做。 即係呢個，即係雨傘運動 2.0 啦。 係啊，係咯，你唔需要全民參與嘅，你再揾幾十萬人嚟。係，但你一定係要有一個計劃，即係點樣去做嗰樣嘢。你唔可以靠民陣吹雞嘅呢啲。你一定係要有 game plan 嘅，直情係。好啦，跟住你國際社會嘅壓力。咁你而家就話嗱，佢哋會繼續去訪問德國啦。咁就你當你遊說歐盟啦，歐洲議會啦。咁就李柱明對美國啦，咁今次去美國，如果有機會見到副總統彭斯咧，就唔好講啲咁柒嘅嘢啦，我覺得真係係啊，即係、就是、你一定要 send 個 very strong message。 係咯，上次去阿陳太，佢爭取到啲咩咧？佢嗰次見彭斯 冇嘅， 佢就係 話彭斯好關注， 好關注咯，好關注係逃犯條例，咁關注又如何咧？大佬啊，真係， 我覺得好簡單，要爭取一個目標。你除咗見嗰啲人之外。以往我哋過去美國係見咩呢會見紐約時報、華盛頓日報、華爾街日報嗰啲 editorial 嘅人，嗰啲係有影響力嘅對美國政治啊。你一定要安排，李柱明係絕對有能力。 咁係咪應該見阿國即係呢個國民貴個 friend 啊，即係呢個班農， 班農勁人嚟㗎。 班農，因為佢而家 仲有而家貿易談判嗰個極爭中國嗰個 莊顧問，呢個 Knight Piser 係啊，仲有咪嗰個咩？ 羅德希 長，博明， 博明係啊。國明 咁咪見啲人啦。 國榮亨就係嗰次就係見咗博明，博明就同佢講，就係話咧，如果呢個特區政府做啲乜嘢越界嘅話咧，係會有效果嘅。咁但係佢冇交代啦。但係起碼呢個開頭。 咁你可能如果你問我，我見博明，我就會再 further 問你可唔可以講清楚 係啦 乜嘢 係啦。 咁我就借你博明把口。咁咪有成果囉 ,come on, 呢啲係基本上政治嘅 ABC, 係咪？你再 further push 就問清楚，你只要佢講一句，你話包括引渡條例 做啲乜嘢？ 包括引渡條例啊，佢只要講一句已經得啦，我覺得。 其實舊係咪舊年嘅年頭啊？年頭嗰次啊，郭榮亨嗰次去， 佢第二次去㗎啦，今次係。 係啊，佢對上一次去 咪話五 條五條底線都佢嗰陣時咁講㗎嘛，話再 DQ 議員，跟住仲有呢一個嚴厲嘅廿三條咋？佢係嚴厲的廿三條啊，即係唔係話廿三條立法就即刻 新聞自由啊？ 就驅逐記者， 馬海事件啦， 係啦，馬海事件啦，即係我仲有幾樣嘢啦嚇。即係同埋呢一個踐踏法治啦，嚇呢幾樣嘢啦，其實係咁。但係問題就係話，你講咗呢幾樣嘢之後，點樣 operationalize 先？你點樣將佢係喂？你起碼如果佢有呢幾條底線嘅話，係咪泛民之間可以做一啲？ 人哋唔使講，唔使扯到咁開嘅。一個人好少著五條底褲， 係咯， 一條底褲夠㗎啦。其實你就講逃犯條例，係咪先？就講逃犯條例，你就係要求美方就係話，如果特區政府通過呢個逃犯條例，一定要重新考慮係咪延續香港嘅獨立關稅地位。你到時冇意思啊，根本。係咪？你唔單止個特首係中共嘅傀儡，你成個香港制度都玩完嘅，其實根本係。咁你諗下，再俾點解美方仲要俾你一個咁樣嘅你 export control 啊，其他嗰啲嘅交流啊，甚至係嗰啲嘅在特別關稅區裏面所給予的優待，譬如很簡單，我說直接現在影響緊的香港人的細路過去美國讀那些科目，有些的 student visa 簽不到的了，已經簽不到的，不讓你華人去讀的了，已經是 即是你估如果是即是譬如好像即是這個民建聯李慧瓊子如果生個仔收不收啊？你估 不收啦， 看他讀什麼科啦， 看他讀什麼科啦，即是如果你工科你 MIT 就不收啦，是不是？ 不會的啦，特別 即是譬如好像梁振英的仔他去瑞典就 是說 是啦，他用那些那些 他是借大樓那些錢去做的嘛，大樓我現在恨錯啦， 是啦， 卡羅林醫學院4億的劉明偉捐的，其實是 咁嗰四億咪就係喺大樓嗰度， 佢就扮自己有 range 之後，咪篤咗自己嘅仔入去咯。卡羅林醫學院做幹細胞研究，專係諗住喺深圳將來生產嗰啲人體器官， 係啊， 幫嗰啲高幹去移植嗰啲壞咗啲心臟 活摘器官咯。 咁啊，法輪功咪收皮咯？ 唔係，而家據聞好似仲話唔淨止法輪功㗎，即係你譬如你新疆嗰啲集中營咧，嗰啲係一個 source 嚟㗎， 攞 DNA 嗰啲好大鑊㗎，嗰啲係。 即是活摘器官不是只是法輪功 的，不是只是法輪功的，即是你那裡成百幾萬人的嘛， 他說要拿 DNA 圖 梗有一個啱你使的嘛，其實是。 不是，所以如果你泛民串連得好，第一這個 trip， 我經常提醒一點，就是你要有一個共同的立場，聚焦一樣東西，這些是很基本的要求的，而這樣東西是基本香港人都明白和是支持的訴求。現在眼前你橫跨香港，無論你是商界建制派裏面不敢出聲的人，就是逃犯條例。 我最怕呢，我反而最怕就是他們是葉公好龍，即是你一開始的時候呢，即是你覺得喂美國佬是 leverage， 但是玩到大一大的時候就吞了，即是譬如好像很簡單，因為現在這單嘢呢不是說只是香港那麼簡單。 明報的銷路少過我們的，看我們節目的人多過看明報，你怕他做什麼呢？還有看明報的人有多少人看社論先？ 嗱，細郎我還即是講埋另一樣嘢，除了香港之外，其實如果你說看那幅那盤大棋啦，係咪？習近平嗰盤大棋啦，係喂，你睇下台灣而家發生咩事？你呢個禮拜啊，台灣啊，即係你而家嗰啲咩兩架歼十一軍機就越過人哋嘅台灣個中線啊嘛！你直情你話香港大鑊啊，台灣仲大鑊啊！而家係嗱，泛民主派夠唔夠膽台港拉埋一齊玩？ 唔敢啊，驚啊！ 咪就係咯，所以我話葉公好龍就係咁嘅意思咯，但係。玩到咁大嘅時候，呢個反而係一個機會嚟㗎嘛。 你見到啊，韓國瑜咗去工聯辦賣碌柚都好啦，林卓廷都話、大家唔好過分熱鬧咁樣啦，所以我話係睇到呢啲問題就係怯㗎啦。 你問返就係喂佢哋其實佢哋 ready 唔 ready 戰鬥㗎其實。係咪 如果你 係即係台唔係我話泛民 梗係唔 ready 啦，我 覺得。係囉，即係你去到呢啲位嘅時候，如果你唔敢去搏嘅時候，即係大家喂你俾老共睇死你㗎咗喎，屌你嗰條底線我睇清楚晒。 呢啲就係所有非直化嘅喺二次大戰之後非直化國家嘅中產階級運動都失敗嘅原因，最後變成軍事獨裁政權都係咁嘅原因，因為英國人走咗之後所扶植嘅西化嘅中產階級代表根本係冇戰鬥力。 錯， 佢係寄托於英式制度下邊。但你一遇上你留意一下肯亞也好，呢個馬來西亞也好，所有呢啲前英殖民地一退出之後，嗰啲嘅文人政府曾經即係用英式制度想延續嗰個管治嘅，最終全部失敗，都變成威權體制嘅。其實 係 呢個好少人反省嗰個原因。可能有啲最後尾再轉翻去民主，譬如馬來西亞咁。咁但係佢嘅威權統治都喺佢六零年代獨立之後咧，已經係經歷過一段好長時間， 都好脆弱㗎。其實 緬甸都係啦，係 緬甸更加啲， 緬甸更加係啦，係啊。所以我就話香港係無一例外。即係我哋對佢哋嘅期望係不切實際。 你最成熟已經講到新加坡都係威權啦， 係一開始已經 係啊。 所以我話你要利用佢哋嗰個網絡。我就寄望在羅冠聰那裡而已，就算那三條友做不到，我覺得李卓能可以說服的，大家眾口一詞集中在一個逃犯條例那裡，我覺得李柱銘都可以說服的，真的用那個逃犯條例作為一個突破點，你講其他嘢，講 DQ， 可以說服的， 講民族房，我覺得冇意思嘅。 因為李永達啦，即係佢本新書度講，喂大佬，佢俾老公扇咗好多次，或者天真嘅， 佢叫李天真啊嘛， 真㗎，係 咪先？即係你喂，你俾老公呃咗咁多次，而家係時候即係咩啦，係嘛？而家應該醒啦，學阿馬克龍話齋，喂，而家應該甦醒啦，而家係嘛？ 我成日。個理論好簡單嘅啫，我覺得一國與兩制咧喺個權力力量對比裏邊係極之不平衡。一國係好大，香港呢一制咧係好少。你仲要記住喎，香港呢一制仲有一班契弟係走咗過去對家嗰度嘅。 係啊， 即係好似一個搖搖板咁樣。對面嗰個就係一個超級大肥婆嘅大媽。我哋呢邊就係 Lens， 加埋我哋兩個。好啦，我哋兩個坐下坐下就鬧交。鬧鬧下交之後呢 ,Anthony 同我走咗過個平台嗰邊坐喺度。或者坐喺個搖搖餅嘅中間。咁佢已經死啦。根本你已經冇辦法壓得起個肥婆㗎嘛。好啦，試過 ,Lens 試過上街佔領運動乜都試過啦。都係搞唔掂啦。咁點呢，就係、是、唯有就係搵援手囉，我覺得。搵外援。 即中間拉返過嚟㗎嘛。 搵外援就是、第一你要拉返中間商界嗰啲過嚟。第二你俾佢睇到你有影響力嘅海外。其實商人好簡單嘅啫，目標為本嘅啫嘛，係咪先？當佢自己利益受損嗰陣時，佢唔使出面噶，佢出力都得噶。佢出力咩咧？佢出力咪將佢 agent 召嚟，喂，大佬邊個係老細嚟噶？你以為功能組別真係靠立法會嗰份人工咩？係嘛？ 李嘉誠得唔得啊？佢受辱之後會唔會係？ 我估啊，李嘉誠咧就同阿林鄭係有牙齒印嘅。 係， 因為好明顯啦。 你記唔記得當日 啊嘛？ 當日佢就撐阿胡蘇。 係啊。 咁不過最後尾歸隊啦，當然，因為打雜吹雞之後。 係。咁但係實際上， 林鄭上場咧，幾大地產商嚟講咧，我覺得我成日都叫人買恆基就係咁嘅原因。股票啊， 系四叔， 系啦，我觉得四叔同阿林郑嘅关系系最好嘅， 系嘛， 系啦，跟住就 新鸿基，唔系，仲有咩新地？ 新世界， 新世界系 到新世界，然后再到新鸿基，最四大里边咧，最疏离嘅就系呢个 李嘉诚啦， 李嘉诚系啦，咁再加埋今次握手事件咁样公开车一巴咧， 系咯， 我谂李生都要即系休养一轮， 都要谂谂噶， 都要休养一轮，喺前山子嘅防弹玻璃里边。即係啲子彈就唔係淨係真正嗰啲子彈嚟嘅，呢啲政治子彈咧，即係橫飛咧，中咗都唔知咩事。咁所以咧，你問會唔會有人暗地做嘢，一定有。你見到詹培忠咁講，面一套嗰啲咁嘅賭仔，你都知面嗰套底嗰套都唔未必一樣。咁所以我就話係咪冇機會翻到盤咧？幾個條件啫嘛，你文氣夠唔夠先？商界最怕咩呢？你文氣唔夠嗰陣時候，我喐手用乜嘢？ 我咪 自己拱咗個頭出嚟俾人得， 唔係枉作小人咯。 係啦，枉作小人。好啦，琴日好似唔係今朝，林鄭出嚟仲係好口硬噶嘛，不存在呢個撤回嘛，不存在呢個撤回。好啦，但係而家究竟有幾多少商界代表嘅議員 commit 咗咧？喂，有數得計嘅噃，自由黨未 commit 嘅喎，其實 係就經文聯，即係而家見到。幾個， 所以你問議會裏面是不是一定夠票呢？不一定。但如果你的游說的力量夠大，是令到外商在香港能夠發工的話，那你那個力量就夠大了，在商界裏面。如果不是呢，就你靠那我們星期日那幾萬名人， 那不夠力了， 曬氣了，我覺得。 那個是。 是啊，你要將件事煲到去幾十萬人呢， 但你報道好似歷史重演去到23條的時候、嗯、已經是完全不同了嘛，那個社會氣氛，因為那時候那個傳媒即是還未一面倒的嘛，是吧？ 但是我覺得現在呢林鄭的政府的民望很低的了，同接近於當年的董建華的，其實你還要記住他還有幾個超級智障在這裡嘛，一個羅志光一個陳凡，你怎能夠不確保他這幾個月裡面會賴嘢呢？ 羅志光賴嘢呢，今天已經 有羅志光今天又賴嘢了， 上到那個公聽會那裡說我找不到嘢做啊，喊曬我，羅志光叫你找勞工處啦咁樣喂，但之前六八九都叻，都即刻抽曬，即刻啊，同阿婆抄低個電話， 呢啲好似啊馬英九喎、啊，即係馬英九嗰陣時，馬英九嗰陣時佢落即係咩水災、啊， 我跪喺度求嗰陣時， 我而家咪嚟咗咯， 仲多過啦嘛，咁咪喺度咯，佢連呢啲水都唔抽羅志光， 呢啲精英就係咁啊，好多時候就係離地就係咁啦， 傲慢咗佢話齋，跟得林鄭多餘又傲慢啊嘛，即係總會爆。 而家好簡單，其實點解佢會犯所有難？我成日都假設一樣嘢、永遠希望在明天，點解咧？你唔可以假設你嘅對手咧係滴水不漏嘅。你嘅對手係會做好多測試嘅。當年嘅六八掃把頭，你諗下掃把頭500,000人上街，掃把頭一條友可能 call 咗200,000人出嚟， 居功不少啦佢。 佢真係居功不少嘅，因為佢走去同理工學生會開拖啊， 咩麥當勞嗰啲唔識㗎，係 啊，又話唔會見麥當勞，唔會見的士司機啊，跟住又話希特拉都係民選產生啊，呢啲咁嘅言論。 唔係，所以而家葉劉已經唔敢掂呢啲嘢啦。嗱，就好似你話引導條例，本身呢壇嘢咧就叫佢做主席㗎嘛。 佢真係唔做啦， 閃開啦。 佢傾過佢做保安局長嗰陣時， 係啊， 俾唔可以俾人抽證啊？係佢嗰陣時佢都唔 pose 嘅，你諗下。好啦，你簡單，你有幾個呢啲咁樣嘅譚慧珠呢類咁嘅人喺度？是不是方死即是奶人的屎忽奶得不夠大力 的。覆出來奶了。 所以我說你不可以假設對手個個都是滴水不漏不出聲低調的嘛。他總有些人要表演給共產黨看的嘛。 低級紅 跳中字舞啊。不是低級紅是高級紅的那些是。是啊他要跳中字舞。 很難的喎、啊。即是你習總除了說低級紅之後他就說這句嘛。政治過硬。但是要呢本領又要高強喎、啊。政治過硬本領很難高強喎、啊、大佬。 硬得耐會 軟的嘛， 好難 就是等於家裡仔有三樣嘢，冇速度跑得慢唔夠快， 即係你嘅老細就係終極智障啦，大佬呢啲嘢都講得出嘅。 如果政治過硬嘅人，就必然係低能嘅， 咪就係咯，係 咪先？而家嗰條硬到咁嘅，咁嗰條路線你都照跟嘅，就必定撞山。 係 好啦，如果你係武功高強嘅， 就冇黐 埋你就要靈活變通啊！你會靈活變通就係以前共產黨起家，所謂統一戰線。係，統一戰線就係咩？我今日我同你唔同都好，只要你係國民黨嘅敵人，你就係我嘅朋友。 呢個就係 呢個係統一戰線。 呢個亦都係即係現實主義啊嘛，即係務實主義啊，或者係。 嗱，我記得以前咧，好多年前，廖輝主政香港，即係佢係呢個港澳辦主任，即係曾慶紅執掌中共嗰陣時咧，即係趕走阿董之前咧。廖輝有一句名言，佢話處理香港事務，香港係咩咧？香港係一團矛盾。唔係一團和氣啦，啱好同今日調翻轉。 係。 所以你要服廖輝呢類。即是老的共產黨的幹部， 就算是 他看問題看得準， 就算是上一代的港澳辦主任，譬如那個叫什麼名字， 黃光亞 其實都 humble 一點的，他那時候剛剛上任的時候就是說香港一本很難讀的書嘛， 他不會好像現在張曉明、張曉明這類是什麼呢？是那些的、就是、 真的政治過硬， 急於上位政治過硬的 是、啊、 但是當日一團矛盾聽起來好像很荒誕、是不是我們向中國人講是一團和氣的嘛， 為 什麼一團矛盾呢？一團的意思其實你要接受香港是有各種各樣矛盾的勢力在這 裡， 但是一團的意思就是說大家不要 lock the ball 就算了、如果你要劃清楚一條界線，誰是朋友誰是敵人呢，就玩完了， 或者這樣說是一個矛盾的 equilibrium、 一時你要 leverage 泛民，一時你要崩蓋建制派，但你又不可以殲滅泛民，一時你要崩去商界， 有個平衡點喺度。 你永遠佢哋之間有佢哋嘅矛盾，你老共就可以跳喺上面咧，就係做一個所謂 honest broker 啦。呢個就係董建華年代，我點解話係江澤民年代香港先至有高度自治嘅？因為佢明白嗰個 equilibrium 嗰個精神。而而家唔係嘅，而家我要無限忠於三忠於四無限。好像文革咁樣，所以咪爭住表演囉、所以咪起用何君堯啊呢啲咁嘅人囉、所以有靈有詩人大震驚港台澳嘅呢個演講囉、就係咁咋嘛、就係因為佢就真係咁低 B 㗎喎、 你問我。 不是因為他喜歡鬥爭文化嘛，其實你見到最近一次的兩會，兩會的你看回政協主席現在是汪洋，他在發言的時候都 highlight 鬥爭這件事出來。 因為要 please 習 近平。是啦，因為你知道其實去年呢，即是不是爆過原本即是傳得很厲害的叫做七月政變的，而七月政變那時習近平的對立面就是汪洋的嘛，那時說叫做什麼一號就退場，就大海就領軍的嘛，是吧，大海領軍就是所謂汪洋的意思嘛，有那個河海之爭在那時是，但是你知道為什麼汪洋現在他會縮埋一嚿，就是知道喂大佬勢不在自己上嘛。 其實我告訴你，我借用這個唐伯虎點秋香裡面周星馳入去這個華府，由這個小書童變成這個首席西賓，跟華文華安第一次見面的時候，他就說我一看就知道你兩個是什麼了，是低能的。跟住兩個就啊，咁你都知道？你有冇最近有冇睇過佢喺法國演講嗰份 中文？結論個文評人， 我知啊，佢好似有人幫佢寫噶嘛。 其實我想問一下，嗰個係咪假新聞先？點解香港報紙冇人報？我睇台灣自由時報啦。 有人嗱，我睇即係譬如有啲網上面好勁嘅，即係有一個大陸嘅喺台喺。加拿大 文超啊， 文超佢咪咁講咯，其實佢覺得好可能就係假新聞嚟嘅， 假新聞嚟， 好可能假新聞，因為其實咧佢本身係事後走出嚟嘅呢啲，咁又係愚人節啦，係咪？ 就唔到應啊， 咁但係佢當然即係呢啲係其實好似舊年其實七月都有啦，即係譬如阿習近平成日有啲講啲白字啊呢啲咁嘅新聞， 咁咪真嘅喎嗰啲係 啊，咁今次如果係嗱，我覺得即係一半半啦，有啲就講法係假新聞，有啲就係話真嘅，因為其實就係習近平咧，佢先至會寫啲白字出嚟或者講白字，咩通商寬衣啊，通商寬農就變咗通商寬衣。 會唔會係 Freudian slip 嚟㗎？佢真係想寬衣 啊！話可能係啦。咁舊年原本講話咩即係呢一個咩我唔記得咗講咩咩咩咩。 我連個新年賀詞個開頭都係抄錯咗嘛？ 抄錯咗， 佢係即係負面嘢嚟㗎嘛？ 好唔吉利嗰套 吉利嘢啊！佢攞第一句嘛？ 係啊，所以呢個人係亂咁引用嗰啲即係詩詞，佢又唔係好似以前温家寶咁樣。温家寶咧，我諗佢自己都知道自己嘅不足，講嘢係好慢嘅。你講嘢慢都唔會錯嘛，但係習近平有四個自信啊嘛， 讀一讀錯，慢慢讀都讀錯， 佢唔係啊，佢即係你見到佢就算係呢啲好似以前啊邊個啊以前啊黃霑咪講笨柒同埋戇鳩嘅分別，明明你自己唔得嘅，都夾硬嚟， 唔應該硬就硬， 係啦，咁嗰啲叫咩？笨柒定戇鳩？ 笨戇鳩咧？ 戇鳩就唔應該硬，應該硬就硬。 即係阿 Lance 講嗰個笨柒咧，就係咧啊，唔係永遠都唔硬笨柒就係、是 永遠都唔硬， 係啦。 咁而家政治過硬嗰個就係戇鳩啊嘛，就等於係 唔係嗱過硬呢個字，我諗香港人好陌生。過硬呢個字咧，其實是共產黨嘅軍事用語嚟，其實係我哋成日講話思想過硬，過硬嘅意思咧係要靠得住啊嘛。 係 咁啊，要仲有一樣嘢嘅叫過勢。我唔知道你有冇聽過 過勢，你點樣咁？ 呢個係共產黨對幹部嘅要求嚟嘅， 係咩？ 過硬思想政治要過硬 嚇，政治過硬，責任過硬，能力過硬，係 啦， 呢啲 執行要過勢， 係啦， 過勢就係重視細節， 哦， 重視細節，咁就係佢哋對而家所謂嘅管治幹部嘅一個即係基本要求，即係叫做作風啊，管治作風嘅要求。過勢嘅話咧，即係你唔好吹水。但是結果現在的問題就是這樣，吹得最勁的那個是習近平， 是啊， 是不是2025就是吹出個大禍出來，而是你執行的時候就過大，不是過細，只是講一些假大空的東西，很多細節的東西，譬如香港管治，你王光亞講話一本難學的書是有原因的， 是啊， 因為香港是從來都是各方政治勢力匯水，間諜、特務、台灣、日本，以前的冷戰時代的蘇聯，甚至是北韓，試過香港綁架人啦，係咪？呢啲全部都係香港嘅特色。其實我成日舉例，香港就是一個西柏林，冷戰時代嘅西柏林，對面就係東柏林啦。嗰陣時就係呢個最大嘅華約嘅陸軍部隊就陳兵喺東德啦。香港係咁嘅角色嚟㗎嘛，所以你如果你要求香港係變成好似上海全面效忠嘅，除非你好似1949年到1966年。全面剷除了整個上海作為一個國際城市那種的機理和那種文化， 就變成一個政治過紅的城市，所以文革是源於上海，就是 因 為它要洗刷它那種半封建半殖民那種的恥辱，所以上海人不是在政治上表現得比北京人比廣東人更加紅。現在香港我覺得是有這種跡象的，你看到林鄭是絕對有這種跡象的，他所以要表現到這麼紅的原因。 所以即你說彭定康看得幾透呢即是他說即是犧牲亡 港者是港奸也， 就是咯，就是這些人咯。 這個我相信呢，英國的政客呢多多少少都有殖民地管治的經驗，我們以為香港很特別，其實一點都不特別，在非殖化即是 decolonization 之後慢慢變成這樣的東西，你留意得到的，非洲領導人在脫離英治之後呢，第一件事是什麼？基建，搞那些沒有人用的運動場，搞那些大的閱兵的公園，然後跟著什麼？起公路，起鐵路，機場。為什麼呢？覺得脫離殖民地當家作主了，喂，要自己顯示到那個民族尊嚴。第二樣什麼呢？斬斷跟以前宗主國的關係。但你那個本來的法制，所以我說為什麼非洲又或者是前英殖民地的中產階級民主運動會徹底失敗，就是這個原因。當他一脫離了那個母體，英國的制度，其實他很難自己生存得到， 因為他只是看到硬件就看不到軟件的重要性嘛。 其實很簡單，以前當有彭定康在這裡，李柱銘就懂飛咯。為什麼呢？你以為立法會我們那個年代你真的夜夜靠自取啊？是彭定康要將香港的立法會捧成為香港的政治中心，跟北京鬥嘛，證明英治時代有民主嘛，我們有自由嘛， 所以那時所謂 所以那個是一個打扮出來的小姑娘，其實是李健仁來的不過穿了一件水手裝當他另眉一面的時候，即是在唐伯虎點秋香裏面坐在橋邊耷低個頭的時候 的， 你就見不到他，但是當你見到他真樣的時候，就一腳伸了落河了 現在現真樣了。 所以你為什麼對於這些他們的外訪即是這麼多年一事無成，是大家會有一種這樣的看法，覺得好像他又在做一些事，但是永遠做了一些事出來就只是見身肉不見米白， 是 即是看不到個成果。 他亦都怕了老共的不平。 我覺得他甚至不想追求成果。 是 不是呢？ 永續是吧？咁呢個咪就係等於 係一種好浪漫嘅年青人戀愛態度啊！ 係，唔係呢樣嘢 係咪咧？ 永續追求啊！ 你話 永遠拍拖， 永續社會， 即係呢個問題咯。即係點解本土派你話好嬌憎佢都好？本土派其實其中一樣嘢咧，針對你就係話永續社運啊，或者永續民主啊，即係你將呢樣嘢咧就造成你自己畢生嘅置業， 即係追求。 當呢樣嘢永遠都唔會達成 一種感性消費， 咪就係咯。即係其實佢哋嗰陣時話年年行七一行到悶行到冇癮，就係因為見下下去到七一嗰個終點嘅時候，就叫你出年再嚟啊嘛。 我下年再見。 呢個真係好膠啊，大佬！你唔想你唔想成功喎？其實真係佢哋係冇佢哋嗱，即係呢個就係我可以講翻點解朱海迪上次啊嗰個選舉工程咁成功，就係因為佢講一樣嘢好重嘅，就係話喂過往好多泛民冇一種成功或者冇一種贏嘅準備。冇一種贏嘅心理準備喺度啊，滑曬啦嘛，已經係。你當你真係好熱心去同佢講個 proposal 嘅時候，其實佢哋未必有咩感覺嘅。其實係， 我覺得最主要係咁多年咧，佢哋已經承認咗失敗。而承認咗失敗，其中一樣嘢，我呢、這個未必係啱嘅，但係我哋嘅感覺，因為同佢哋共事咁樣，我覺得佢哋唔信香港人。佢覺得靠香港人係靠唔住嘅，所以咧根本係冇能力同共產黨鬥。所以那種即是宿命啊， 命啊， 我不覺得他們是為了追求一種浪漫主義永續社運，完全是這樣的目的，而是我相信根本上他已經失去了追求成功的動力。 是啊，那這個你就要 那褪到最後什麼了？我記得我看回，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上個禮拜鏗鏘集8964的30年回望第一輯，就是講波蘭的團結工會運動。講其實我哋個年代80年代，我哋一定清楚嘅華里沙點樣領導波蘭團結工會運動同共產黨抗爭，佢係大選上台嘅，其實係選舉打敗共產黨上台嘅華里沙當時係，係因為佢喺列寧船廠罷工開始，佢已經相信佢哋有朝日可以打敗共產黨執政啊嘛。你諗下，我哋香港咁細，我哋面對咗咁大嘅中國， 你怎樣想像你的政治想像力可以突破到這件事、 嗯、 而你相信自己會勝利呢、 嗯、 這個是每一個香港從政的人都要問的、嗯、其實 even 你本土派去批評泛民也好、嗯、本土派自己都要答的、嗯、其實這件事、 嗯嗯、即等於我其實其實我唔知舊年嘅時候啊，邊個啊？呢、這個新界唔係呢個九龍西補選， 嗯 啊，第一次啊，邊個啊？ 姚松炎， 姚松炎嗰次其實我同佢傾過偈，其實嗰陣時喺度做到咁，佢都有啲火嘅，就話、 嗯： 喂，其實除咗你話要贏嘅準備，我哋要反守為攻之外，係咪應該有自己嗰一套嘅生存模式啊？佢有講嗰套嘢，就係譬如好似黃色經濟啊，可能會有啲即係一啲政治老屎忽啦，就覺得即係呢啲嘢講嚟 太膠啦， 攞嚟講嘅啫，係嘛？喂、嗯，但係起碼佢有個心喺度，佢係即係其實佢 portray 一個即係一個希望的畫面喺度俾你睇啊嘛。咁政治永遠就係講希望嘅、哦， 嗯， 如果連希望嗰條路線圖或者嗰個叫做係即係喂，你畫餅充飢都要啦，係嘛？但你唔係喎，你 day one 而家就同你講喂承認失敗或者係叫做係苦撐待變，咁其實成件事好冇癮㗎喎，其實係冇人出嚟就自然嘅事嚟㗎喇喎。 嗱呢個就等於你溝女一樣、 啊、 你都知道嗰條女永遠都唔會受你溝㗎喇。咁然後慢慢就 FF 去到一個地步係變咗咩呢， 變咗個宅男啊， 變咗個宅 男。撇呀撇 即係嗰個高 post 開始轉啦、 嗯、 開始自己都搬龍門。 嗯 開始就將個形式變咗做個目標。 嗯， 我相信好多年青人今次唔出嚟又好，或者慢慢喺社運退潮啦。佢、嗯、對於嗰種形式嘅反感，當然佢表達成為一種嘅即係左膠嗰啲嘅泥牌唱歌啊、打合照啊咁。但實際上後面係咩呢？就係、是、你個形式變咗你嘅目標嘛。 其實我想講呢樣嘢就係、是、即係契合之前大南區補選咧。咁、嗯、之前我落咗幾次，佢即係幫手嗌咪啦。咁去到嗰日咧，我想嗌咩咧？我話上個禮拜就地鐵撞車，咁、 嗯、 嗰個即係經民聯主席就梁君彥就阻止咗泛民嗰個即係咁樣質詢啦。佢哋叫我唔好嗌， 點解？ 佢話呢樣嘢即係話唔好攻擊對手啊，太政治化。佢話要講翻民生，講翻地區咩扎根民主。其實呢、這個即係社區前進嘅策略，咪反映咗整個泛民嘅光譜嘅問題咯，一樣嘢。 嗯， 其實我呢個係即係大家通證，即係慢慢走喺一個民協化嘅方向，係咪？嗱，佢好啦。當你上去激的時候就我唔好即係拉，唔好咁激啦，再激啲我哋選舉時候甩失票嘅咯喎。 即係 共產黨而家就係要你嗰度鋪入去呢個位啊嘛，同佢 行得嚟到少少咧，就會有啲人啦。 係啊， 你就好似有啲 永遠拉後腿， 有啲唔係啊，狗擦啊， 我條傑拉出嚟，喂唔好咁激啊，唔好衝啊。 唔係即係等於我嗱，我琴日睇政情咁啊，政情佢又其實佢係講阿大佬嗰單案， 嗯， 大佬啲案走咗出嚟之後咧。佢又引述有啲泛民人士就話，即係唔好跟車太貼，唔好攞嚟抽水呢單嘢。咁喂大佬，咁你唔抽水，喂不抽就白不抽喎、啊，呢、這個世界係。咁你有啲咩啫？唔通你係不斷咁遊行咩？係咪先？即係 唔係抽唔抽？我覺得好簡單。我記得當年阿華叔同我講，佢話講合法鬥爭同非法鬥爭， 係， 即係所謂公民抗命。佢話呢個根本唔係法治問題。這個是群眾路線的問題、 嗯、 抽不抽水都是群眾路線的問題、 嗯、 抽了有沒有著數、 嗯、 會不會多了人去反對這個逃犯條例、 嗯、 如果是就要抽我覺得、 嗯、 交不交就是取決於這個態度、 嗯嗯、 所謂一個人做人太交是什麼呢、嗯、就是你 dogmatic 嘛你教條主義去到一個地步、 嗯、 就是裡面只有一些價值信念、 嗯嗯、 是永遠時機來到你都綁壞自己的手 是、啊是啊 不是說你有沒有增勝的決心那麼簡單、 嗯、 而是根本上你是道德勝利法、 嗯 嗯、 你是以自己的道德勝利為你的終極目標的時候、 嗯嗯、 到你死那天是很多人都會說、哦、你是一生人去爭取民主、 嗯、 是不是就是那一下呢、 嗯、 是不是就是那一下呢、 嗯、 有些人可能你看華里沙我那天看那個港台鏗章集、 嗯、 他現在兩次大選失敗沒人認識他了已經、 嗯、 一個70歲的肥佬、 嗯 但你問他望返轉頭他自己其實是第一個打敗共產黨的、 嗯、 成功令到團結工會在波蘭執政的人來的、 嗯、 所以 你要那個是一個南非大主教導陀或者是香港陳日軍等等、 嗯、世界變緊的了你一見到烏克蘭、啊、他現在他真的那個民意跑先那個是棟篤笑來的那條是 共產黨變得快過你嘅、 啊， 所以我話佢要民粹政客。 咪就係、是、咯，你咪見到喂啊韓國瑜點樣彈上嚟嘅啫。 係、 就、 咯、 是，同埋而家你講林鄭今日咧，佢接信啊嘛，佢走咗去就係接呢個李慧瓊佢哋即係嗰個講嗰、那個 土瓜灣嗰、那個即係治下問題啊。佢哋已經將本土化嘅議題立咗翻嚟啦，即係民建聯，即係都同你講民粹嚟嘅。 喂，共產黨我都話啦。最大的民粹主義就是共產黨、毛澤東就是中國農民民粹主義起家的、是不是打土豪分田地這個就是最民粹的口號說什麼馬克思主義曬氣根本是 反而 王明的陳獨秀那些是左膠的 反而泛民就是群眾美巴主義嘛即係永遠就係咁樣啊嘛！ 佢係要見到贏佢先落。 係啦， 你記唔記得1997年之前所發起嘅嗰次保釣運動？突然間俾明報了起，好啦，佢見到阿牛上咗去插旗，支聯會教業先至係啊。第一個上去，阿牛我仲記得當時係俾， 唉嗰次阿、邊個 民主派批評㗎？ 嗰次阿邊個企喺後面咧？ 古思瑤啊， 古思瑤。 好似開啲啦，唔係嗰之後㗎啦，我講緊96年嗰次， 第一次， 所以你講得啱，佢永遠喺見到有勝利嘅機會嗰陣時，佢先至插絲其來， 就太遲啦嘛， 所以佢永遠喺群眾運動嘅後面，佢唔會創造一個局面出嚟。 呢個咪反國教之前咪見到咯，你見到黃之峰出曬成個勢，成個人， 你見到我嗰日睇讚上嗰個紀錄片，同城寨嘅聽眾都係一樣，佢講好多係學民思潮點樣策劃佔領公民廣場。其實跟當年反國教一樣，其實黃之鋒策劃的佔領公民廣場是叫起了整個雨傘運動， 是因為其實整件事他自己種出來的嘛， 是他偏安聚焦了在那樣東西那裡， 他自己 glow 出來的嘛，整件事是，但是泛民之不同呢，他就被人，為什麼永遠被人中政治投機的感覺，就是你見到個勢你先落住的嘛， 所以你見到報紙登不是哪份傳媒話講阿黃碧雲說好彩我們 哦是啊， 李永達被人 拉了，真的講的01講的， 我真的 come on， 喂 大佬啊， 黃碧雲插了很多次的啦，那次阿之鋒入了去坐他真的探監的時候問人家那些事衰不衰過大家樂，又是他講的， 好彩我們李永達有被人拉證明我們民主黨沒有缺席， 喂真的 喂大佬啊，即係話你頭先講佢就中曬， 即係之前缺席咯， 係 嘛？ 唔係啊，佢嗰種參與就係一種象徵主義形式。 好彩有拉我啫， 係好彩我都 有份啫，因為今次冇份， 大佬啊， 光環我 好彩我有打卡啫，係嘛？ 係休息一陣先，講咗太耐呢個，一陣間翻嚟要講下地產商買樓呢單嘢。 OK， 喂。 축구공? 누가 레스토랑 축구공 갖고 와. 왜요? 거기 시리에서 축구하면 안 돼요? 어? 전 국가대표 백지훈 선수? 나 여기 농화식당에 한우 세트가 새로 나왔다고 해서 먹어보러 왔거든요. 이번에 무궁화 세트가 나오는데요. 먼저 네. 에피타이저 그리고 네. 육회가 있고요. 샐러드 네. 둘 중에 고르실 수 있고요. 여기 네. 고기 플레이터가 있는데요. 고기 플레이터에는 여기 최고급 한우 등심 네. 그리고 제주 돼지고기 네. 그리고 한국식 양념으로 한 양념갈비가 네. 있습니다. 이게 한 세트에 다 들어있는 거예요? 네네. 아, 지금 이 부위는 한우 등심 중에서 제일 최고급 등심이고요. 네. 먼저 드셔보시면 네. 그 한우 특유의 그 풍부한 향이 느껴지실 겁니다. 이게 어디 부위라고요? 아, 한우 등심이요. 아, 등심. 와, 진짜 맛있네요. 예, 확실히 연하죠. 네. 그리고 이 돼지고기는 한국에서 제일 유명한 제주 돼지고기입니다. 아, 제주께 여기 들어와요? 아, 예, 이번에 들어옵니다. 어, 그 홍콩에서 먹어본 삼겹살 중에 제일 맛있는 것 같아요. 네, 확실히 돼지고기 특유의 탱글탱글함이 있어서 네. 확실히 맛있긴 하죠. 이 양념갈비는 네. 한국에서 전통으로 하는 약간 클래식한 양념입니다. 한번 드셔보세요. 네. 와, 양념이 진짜 잘 배어있네요. 네네, 맛있죠. 네, 진짜 맛있어요. 이 세트 고기 구성 마음에 드시나요? 네, 너무 맛있어요. 저 그래서 한 세트 더 시키려고 지금. 네. 아, 한 세트 더요? 네. 아, 여기 말고, 여기 지금 안 나온 게 두 가지 더 있거든요. 네. 그거 다 드신 다음에 결정하셔도 될 것 같습니다. 아, 이 두 개가 더 남았어요? 아, 예, 남았어요, 아직. 아니, 음식이 이렇게 많이 나오는데 도대체 가격은 얼마예요? 가격은 $988입니다. 에? 왜 이렇게 싸요? 예, 네, 정말 싸죠. 정말 $988입니다. 와, 맨날 와야겠다. 네, 자주 오세요. 지금 免費 下載 Solid App, 加入成為 Solid 木槿花會員, 按可兑換, 即可免費換領優惠券, 以678元享用這個燒烤套餐, 還快點行動。